云林县土库镇代表吴占楼父子经营废弃物处理公司，从2005年开始以合法掩护非法，将燃油锅炉、集成灰等未经处理的事业废弃物堆放回填，不法获利上亿，但是环保局却得要花公帑 5.2 亿来清运。云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废弃物清理法判吴占楼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5年，并科罚金400万元，没收不法所得7209万。儿子吴正安2年4个月并科罚金90万，吴占楼父子经营的东极公司罚款200万元。法官指出，环保局代清运的费用要向吴占楼父子追偿，检方已经查扣吴占楼父子媳妇名下的财产、拍卖犯罪工具、挖土机等，累计缴入国库5103万。法官并且斥责吴占楼身为民意代表，不思以身作则，违法行事，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危害乡里，有宣告褫夺公权之必要，全案还可以上诉。台北市中山区锦溪街6号的饭店内，中午发生30岁陈姓男子遭人开枪击中，警消获报赶到现场，发现陈姓男子左下腹部中弹，意识不清，目前已经被紧急送往马偕医院抢救。警方调阅周遭的监视器之后，将开枪的35岁林姓男子逮捕到案，正在进一步讯问厘清案情。警方初步调查，开枪的35岁林姓男子和女友住在饭店6楼。上午9点多，陈姓男子跟友人前往饭店找林姓男子谈事情，但是过程中双方爆发严重口角，林姓男子突然拿出手枪朝陈姓男子开轰，射中了陈姓男子左下腹部之后逃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今天开会通过开除违纪参选高雄市长、嘉义市长、桃园市长以及台东县长的前立委苏盈贵、嘉义市议长萧淑丽、前立委杨丽环以及前台东县长邝丽珍。至于先前扬言脱党参选新竹县长而被考纪会通过开除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后来放弃登记参选，再加上投入辅选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中央考纪会在今天通过废止原处分。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今天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以诈欺起诉，认为马斯克8月7号的下市推文虚假而且误导，同时希望马斯克下台。消息传出之后，特斯拉股价在盘后交易中暴跌 11.91% 到 270.9 美元。诉讼文件指出，马斯克在7月31号跟沙地阿拉伯主权基金会面，代表表示如果条件合理会支持特斯拉私有化，但是这一次的会面完全没有讨论细节、基本条款、书面约定，马斯克在发文之前也没有跟董事会任何员工等人讨论资金来源，就直接发布下市推文。马斯克稍晚在声明中说，他没有做错事，始终以诚信透明的方式为投资者利益做出决定，事实最后会证明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妥协，他对 SEC 不合理的举动感到伤心以及失望。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7点，来到1100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70亿。美股气势如虹，台股早盘受到激励，小涨开出，企图挑战波段高点，来到11073点。不过10点过后，指数突然由红翻黑，再度失守11000的关卡。全指股台积电也出现红翻黑走势，大盘的指数一度下跌超过60点。不过尾盘在季底做账之下，指数爆出168亿元的大量急拉，最后下跌27点做收，守住了11000点关卡。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25点，涨幅 1.37%， 来到241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2点，成为234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成为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8点，来到83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7点，来到2786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成为3259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507对一美元，台币升值9.5分，成交金额5亿90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3.51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46美元。台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以及新竹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以及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台美台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不排除出现长浪。目前新北的龙洞以及台东兰屿观测到浪高3到4米的长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 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情侣眼里最动人的是柔情似水的甜蜜，父母脑海里最深刻的是孩子成长的回忆，在我们心里最重要的是您。台银人寿感谢有您，再长再久的承诺，为了您我们都能一肩扛起，唯一国营真心为您，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You for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十月一日起登场的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属于我的梦，还给我。 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李密要送你趣味桌游哦。 你会回来对镜子说，你会回来我对我说，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五的下午， 我是马克。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OK fine， 9月28号星期五， 十八啦， 秘密啦。 那年我十八， 怪不得 今天的那年我十八，你有听出这是哪一年了吗？当年他发行了同名专辑，他是王菲，同时这也是他第五张国语专辑。这首歌曲叫做《闷》啊， 闷，闷。 今天为你送到那年我十八呢，是1997年那一年。1997年的话，就是1979年出生的人，18岁来听的歌 哦。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卡提亚前一阵子你说他狂哼这首歌， 对啊，那他小时候的歌嘛。 那他有接着哼这首歌吗？ 没有哎、欸。97年是一个华人大事件的一年。啊，应该说对香港人来说大事件的一年。 九七肥鸡。 对啊，包括了像是Princess Diana， 嗯， 去世，就是 哦，我不知道他那一年去世。 戴妃去世，嗯嗯，然后97年香港回归。 他是张学友。时时点点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还很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你在那个指挥家的手势是怎样？ 不是啊，因为我是大声唱出来，我想听众耳朵受不了。 哦，也是。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这张专辑，也就叫做《想和你去吹吹风》这张专辑呢，也帮他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啊。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这张专辑给我的印象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蓝，非常非常蓝色。 你是说专辑封面吗？还是整个听起来的氛围像蓝色？ 就是现在只要听到了这一张专辑跟这首歌，我的脑海中就会是蓝色的。因为包括那个时候他的一首另外一首主打是也是当年八点档的片尾曲，《深海》。 对，所以是受到那首歌影响。 对啊，应该 太浓烈了， 应该有影响的。 97年 哦，这不就是我高中时候歌唱比赛唱的歌吗？ 你唱陈慧琳、哦， 制造浪漫。哎，那一年 你是唱哪一趴？ 我18，我当然唱陈慧琳啊！你有没有搞错啊？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 哎，我的怕你不开麦，什么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慧琳，不好意思。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1979年出生的你，18岁那一年，可能真的是在大唱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还有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而且那个时候啊，只要在做那年我十八，然后这几年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歌手他们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可能要发国语专辑，要发粤语专辑，可能都在同一年，然后有时候更急的时候还有演唱会的专辑，然后不然就是又有精选集，我觉得天哪，就是压榨吗？ 可是之前在那个年代，就是半年发一集是一个 很 正常的事情，对， 就觉得哦好累哦，你那个生活就等于是进去录宣传，进去录宣传，进去录宣传，进去录宣传， 就真正忙，就是唱片公司、唱片业超级景气的时代。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时间倒回到1997年，那一年还有谁发专辑呢？还有狗狗给古巨基， 忘了时间的钟。 对呀、 啊。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走得太快你说不关心你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别管我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你说 金歌金曲 看你得不空着 嘻哈金童 BCW全新专辑首播主打 Play No Games 致命的让忘了 好让我坐在你的对侧我只注意到你而已还没有什么对策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再给我多一点的 Hennessy I'm not a player I just question line I'm not a player Just follow my lead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I'm not a player I just question line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The Blue Ocea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又过敏了。哎，怎么眼睛这么红？ 空气变脏，孩子总是最先知道。 Sharp 空气清净机，日本销售第一，自动除菌离子能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荣获英国过敏协会认证。还原好空气，捍卫孩子健康。 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夏天来了，家里电费开销又要超支了。 老公别担心，白天出门前我都会关掉不必要的电源，吹冷气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而且提高一度就可以省电6%。再加上之前我们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 LED， 让你夏天电费省很大。 哇，真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倔强地对自己说谎，心就不再寂寞了吗？ 那是光明，不是还爱。 许茹芸《花粉症》收录于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9月20日全面发行。Sony Music。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你送上1997年的作品，让我们来为1979年出生的你服务，听听你18岁那一年你在听什么歌，你是不是把你的头发都给剪短了、哭到喉咙沙哑呢？ 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尘封，借你地上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借你地上偷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举梁咏琪的短发， 一刀两断，你的情话。 唱了这首歌，然后过了20年，就我刚刚就是仔细又看了一下他《短发》这张专辑的封面照，我仔细看想说， 陈晓东 谁呀？就是我会怀疑，就是上面专辑那个照片是盗版，因为跟我现在印象中他怎么觉得长得 不太一样， 不就是不同人呢、欸？我完全不同人，怎么不是现在的梁咏琪？但这个男的没什么变，倒是真的，王力宏。 难就不难，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No no啊，在那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事，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啊，在你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太多话我想讲给你听，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I don't know 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拥有完美感情才有 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能不能晚点回去，我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想唱给你听，今夜又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你还记得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那个人的心情吗？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你还记得？ 不是记得，我刚刚才经历。 是能讲吗？能讲你？ 能啊，能，有什么不能讲？能。 王力宏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坐在我对面男主持人，因为刚刚经历了这样的情绪，所以他现在我随时就是抬头看看他，都满 幸福的笑， 满面春风，恶心死了。 那年我十八，接下来是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经过了20年，当初这些在刚发行、他们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都还前几张的专辑，然后封面都很稚嫩，但他们现在全部都是爸爸妈妈了。 电子情人，帅得像 Andy， 酷得像 Aaron。 恋爱的人小心，孤单的人注意，一种新的危机转机。是寂寞的奇迹，电子情人产品马上就要全世界发行。 电子情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什么年纪什么外形都搞定，绅士淑女，浪漫温柔琼瑶型，酷哥辣妹够劲够海流线，心脏的像 Aaron， 帅的像 Andy， 加速酷的像 Leon， 唱歌像 Jackie， 炫的像 Sandy， 甜的像 Gigi， 还有 cute 的像 Coco， 美的像 Tarsi，逛 supermarket 看中你就带回去，你挑它不用烦恼，他选你，这么好的玩意儿 哪里买？ 嘿，你别急后看，一定告诉你。 恋爱的人小心，孤单的人注意，爱情不再等待奇迹。 其实《电子情人》这首歌，刚刚陶姐唱的那一段，什么壮的像 Aaron， 帅的像 Andy， 就是刘德华四大天王，张学友、黎明，然后、 Jackie、 对对对，然后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梁咏琪、Gigi 嘛，然后 Sammy 等等之类的，其实。在就是那个美好的90年代，九七九八九九世纪末之前，其实就是。那年我十八，我们把这些歌手全部的歌找来放一遍，回忆满满。 那个时候有电子机了吗？ 有啊， 已经开始电 子，所以才有电子情人啊。 哦， 对啊，宠物蛋电子机。 你是不是有电子机？对不对？ 我以前有宠物蛋，对，都死掉的。 我的电子机大便都很多，不清大便。 对，要一直管它很烦。 会不会有人心里想说他们在聊什么？ 这个好像在十几年前有重新回来过一次。 你说电子鸡吗？ 大家应该知道电子宠物是什么，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就在你的手掌里面，你养了一只鸡这样子。 对，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其实这个要把它就是 A P P 化很简单啊，不知道有没有 APP。 可是你用 A P P 玩就不好玩啦。 为什么？ 很无聊哎、欸，那个电子鸡就是要黑白的，还一格一格的画面，然后跑去哒哒哒哒，然后扫那个大便也是咔咔咔咔。不能有很流畅的速度，不行。前一阵子呢，我去逛那种就是复合式的商品的店，就各式各样都有。然后他在卖一台，我差点买了200合一的游戏。然后，但是他200合一游戏，它不是那个掌上型平面的，它是做的机台式的，就是会有摇杆在那边推，然后跟上下 A B 的那一个，它就做成一个就是 机 台式的模拟变小。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觉得太假了，所以我觉得怀疑说这是真的可以玩吗？哎，那杆子可以推，很好玩，很好玩。我光是200合一，我在玩第一关就玩超久的，就是那个射飞机，就。 但是因为那太小，如果大一点的话，应该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啊。 可是大一点不可爱，那个就是小小的，你戴在手上可以走。哦。还是你今年生日礼物？ 我不要哦，我不要。 陶晶莹的电子情人专辑，陶姐是不是应该要发新专辑啦？ 嗯，有这回事？演唱会的时候一起发吧，这样才赚比较快吧。 Hiya, Bobby.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1997年 ，Barbie Girl。 对自己说谎，心就不再寂寞了吗？ 为什么我眼泪流不停？为什么我眼眶红得要命？催眠我不定期的又哭又笑，无法控制。明明早就说过不在。那是光明，不是还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光明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 葛大为、徐佳莹联手创作，许茹芸《花粉症》收录于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陪你在半梦半醒的犹豫里再多待一阵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tonight at a Hollywood party? Daniel Potter 这一首 Do You Wanna Get Lucky，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想要听听电影院的诚实预告吗？下个小时为你送上，现在先给你张力扬的歌曲《星空左右》。 当习惯没变成自然，随环境演化淘汰，把球鞋松开的鞋带，此刻停下或离开，星空左右分成两半， 身边陪我勇敢、yeah。 在遥远世界另一端。哦，一起坐上时空的飞船，我们说好不分开，旅途长夜漫漫，望向窗外，看见星光灿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当科技邂逅了艺术 ，LG Signature 于是诞生。LG Signature 全新精品家电品牌，以前瞻科技淬炼隽永艺术生活。LG Signature 以艺术为名，忠于本质，缔造经典。简约成就典雅，越简单越不简单。LG Signature 精品家电磅礴登场。 2018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在澎湖， 9月27号到10月31号，澎湖不只是最美丽海湾，更是世界各地瞩目的焦点。国际海湾之夜、国际嘉年华大游行，既有50个以上国家及城市代表参加哦。 我是县长陈光富，希望世界走入澎湖，看见台湾。澎湖县政府欢迎你莅临澎湖。 更多资讯，快上网搜寻2018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在澎湖。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提供。 飞碟首选强大星林采欣已经登场。 强大开了门就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该怎么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爱的缠绵悱恻，在你身边就够了。 10月1号起，请锁定飞碟快红星，将为您介绍王燕威。 只要你呼喊着我心灵，我就有力量。只要能凝望着你笑容，就拥有向往。只要我 是周慧。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核一厂将在今年12月停机除役，因为核一厂一期干主设施的水保计划一直没有获得新北市政府通过。台电董事长杨威甫今天表示，目前规划新建核一厂2期干主设施，预计8到10年完工，大约在2028年完工。不过恐怕赶不上今年底核一厂除役，因此仍然努力跟新北市政府沟通一期干主事宜。台电说，已经就水保计划向农委会提出诉愿，农委会请新北市政府在10月中旬之前回复诉愿，届时一期干主就会有结果。台电发言人徐兆华表示，诉愿的结果台电无法预期，如果一期干主设施没有办法做，到时候核一厂反应炉炉心里的燃料棒没有办法取出，除役工作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另外，核一厂1号机将在今年12月5号除役，但核一厂除役的计划2阶环评目前还没有通过，原能会的核发除役许可必须等到核一厂的除役计划通过环评之后才会核发核一厂的除役许可，现在很多事情都不在台电的掌控中。 国内油价下个星期恐怕要继续调整，汽柴油预估调整四角，九五无铅汽油每公升可能会来到31.4元。以油箱50公升为例，开车族加满油箱得要多花20元。九二无铅汽油每公升29.9元，九八无铅汽油每公升3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1元。实际调幅等中油将会在30号中午12点公布。美国将制裁伊朗石油出口，主要产油国不配合美国增产。美国能源部长裴利今天又表示，美国不考虑释出战略储油，市场忧心原油供应缺紧，国际油价持续上扬。依据中油公司计算，原本下个星期国内汽柴油每公升要各涨9角，不过依照油价平稳机制，中油可能会吸收5角，下个星期的油价预计调涨4角。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23点，涨幅1.36%，来到241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2点，成为234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21点，来到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8点，成为83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点，来到277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8点，成为3254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7点，来到1100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7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53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6.3分。日元以113.3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30美元。中度台风台美即将侵袭日本，冲绳首当其冲，华航、华信、长荣、台湾虎航等航空公司明天往返台湾跟冲绳的航班全数取消或者是延后。日本北海道在本月6号历经大地震之后，观光事业严重受创，现在当局为了振兴北海道经济，祭出优惠方案，让外国旅客的住宿费可以打3折，最多能够补助5个晚上。日本 NHK 报道，北海道在大地震之后，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94万名游客取消订单，损失高达117亿日元，大约台币32亿。为了振兴北海道的观光，当局在今天祭出优惠方案，以外国观光客为例，住宿费能够获得70%补助，等于是打了3折，最多补助5晚，但每一晚以补助2万日元，大约新台币5400元为上限。对日本本国的旅客，则是获得50%到70%的住宿费补助，最多补助3晚，一样是每晚补助2万日元上限。这项方案预计10月上路。台湾彩券大乐透中秋加码活动要送出的100组100万加码奖金，截至目前为止还有17组100万的中奖机会。今天开奖的大乐透将持续开出中秋节加码奖项，加开9个号码，民众只要对中其中6个号码，就可以获得100万奖金。台湾彩券表示，如果今天17组100万没有全部开出，下个星期二10月2号将继续开出剩余组数的100万奖项。台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以及新竹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局部大雨。今天东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今天25到26度，中部30到32度，南部跟东部地区29到32度，澎湖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搭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点得腾即发，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倒掉水和饮料，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一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点得腾即发，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哎，人嘞！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看不见的伤，交给时间来修复；看得见的恼人伤疤，就交给贝舒痕凝胶。美国 FDA 核准，隐形、快干、不黏腻，为你重建自信。越早处理，越能减少疤痕的形成。贝舒痕凝胶，卫署一起书一次D009063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不能复制，不要假装。 我 只想活出自己这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 炎亚纶忠于自我的心灵乐章，亲爱的怪物一批，9月28，怪物现身，华研音乐。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73周，第5名卓一峰，人格分裂。第4名许茹芸，爱就爱吧。第3名 Hush 刘明。第2名陈世安，你不是我的。第1名张力昂，星空左右。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诚实电影预告片的时间了。 Yes, that's right。最近呢，其实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们是访问了 Hush， 所以其实没有 看电影， 没有看电影。然后上个礼拜五呢，就是有一部电影呢。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获得了广大的好评， 也在我的同温层获得了广大好评。 Yeah， 可是呢，我现在在看这个台北票房里面，它还没有上榜，它还在就是蛮后面的位置，就是一尸到底。 嗯， 对，然后呢，就说 这个尸是尸体的尸， 对，尸体的尸。然后说前面的二三十分钟你必须要撑过去， 对， 每个人都说你这前面真的很糟糕， 到底很难熬是什么意思？ 就一定要撑过去，然后撑完以后，大家都说哇这。太棒了 ，Bravo！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不晓得是不是跟拍片的人有关嘛？因为像就是 哦，你的同温层是拍片的人， 对， 没有我的同温，我看到的是一般人，普通人。 他就说什么看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好像自己公司里面人的心情，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跟拍片有关？ 哦，看来应该是一个人生缩写，我觉得是一个公司或人生的缩写， 一失到底。 好。所以就是想要去看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其实上个礼拜我也讲过，就是我没有抱很大的期待去看了《失踪网红》，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对，那这个礼拜的这些新片呢，其中有一部我已经先讲过，就是《猫是用来抱的》。 嗯嗯， 这一部就是说里面就是猫爱上了人，然后他会用一些比较魔幻跟超写实的手法， 嗯， 就是他其实是在拍猫，可是又会把猫拟人化，找真的人的演员来演猫。所以就是会跳来跳去 的。那那个人在演猫的时候，他脸上有画猫的样子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那么戏虐。 Memory，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样子。对 OK， 对，可是他应该是在讲说，就是猫跟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这群浪猫，然后他其中一个真的爱上了人，可是因为他跟猫体跟人体跳来跳去的。 嗯， 看完预告片以后，我是想要继续下一步啊。这一步呢，跟猫也有关系。 嗯。 叫做陪睡大人，陪睡大人呢是在讲江户时代的一个故事， 也都记得。 对，然后这个江户时代里面就找了男主角，找了很适合演古装片的阿部宽，然后他演了武士，他演一个犯了错的武士。 他不是应该适合演罗马人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犯错的武士呢，就是要被发配边疆嘛，然后要去就是。就要被惩罚，然后被惩罚呢，他们说那你就去帮猫抓跳蚤吧。 嗯， 然后想说哈，怎么还有一个地方专门帮猫抓跳蚤的。然后被贬过去以后呢，就当然就他一开始在帮猫抓跳蚤，后来才发现不是，帮猫抓跳蚤的意思是牛郎店。你本来是一个就是自尊心非常非常高的武士，结果被贬去当牛郎，就是你要陪睡。 江户时代的牛郎。 对，这一部电影就叫做《陪睡大人》。 嗯， 对，就是那个大人，就是萨姆莱那个武士大人，陪睡大人。好，然后呢，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当牛郎的时候，竟然遇到了一位女生， 嗯， 长得很像他已经过世的妻子。 提达， 提达。然后呢，就是他就翻云覆雨嘛。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后来就要做吗？就还又做了吧，这样子做了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基调是喜剧片，是一部喜剧片。然后呢，他就做完以后，他觉得好开心，好快乐。然后女生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塞得烂死了。”就 你说技术 技巧超烂，就你超逊的，就然后 这是女主角吗？还是其中一个 片段只知道她是一个其中一个女生这样。对，然后他就开始了那个 精进自己的， 没错， 不是精进人王，是精进自己的技术。 没错，他就找真的很厉害的撩妹高手、撩妹大师。 太适合你了吧？ 对，然后来就请教我怎么样，就是变成一个厉害的牛郎。可是呢，这中间他的故事不是只是他从一个武士被贬，然后从一个性技很差的人变成一代牛郎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 传奇故事 不是一个这样很简单的，就是就是一个电影编剧类型编剧的九段式编剧，从一开始然后遇到问题，然后就遇到转折，然后解决，然后最后就变得很强，然后回到最一开始，就是一个圆，不是，因为他中间呢，后来他还是这个牛郎店，就是帮猫抓跳蚤的店， 变成违法的，所以他反而就是武士变得更惨， 天哪， 变阶下囚，所以很好奇最后他会变成这个会要怎么样收拾这部片。 哎，讲得很有趣耶，蛮想看的。 对，陪睡大人。We are billions of beautiful hearts, and you sold us down the river too far.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times you said you had the answers?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broken happy ever after?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plans that ended in disaster?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trust? What about us? We are problems that want to be solved.We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We were willing, we came when you called. But man, you fooled us. Enough is enough. Oh, what about us?And you had the answer.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broken, happy ever after? Oh,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plans that ended in disaster? Oh,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trust? Are you ready? 要介绍下一部诚实预告片了吗？ 最近如果你有进电影院的话，应该都会看到这一部的预告，就是小脚怪。 哦，超多。 对，就这个打得蛮强的，但小脚怪就是带小朋友去看的吧，老少咸宜的那一种。所以我连点预告都还没有点。 那你？ 我跳过。 你 Q 这段出来干嘛？ 因为还有另外一部怪物片，然后呢是。韩国号称影史上呢，就是首部的怪物片、怪物历史巨片，然后它也是一个在历史时代，它会让我想到那个长城。 你说麦特戴蒙的长城吗？ 是是是是，反正大家穿着古装，然后发现说，哦，有嗜血的怪物，我们这次一定要杀了它，这样子。噔噔噔噔噔噔。对，可是那个怪物不是人形， 那个怪物是 那个怪物。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我看了预告以后，我不觉得它可怕。我觉得它就是毛茸茸的， 还是做有点开心的戏。 它不是喜剧，它是认真的。 它是大家真的要，所以是那个怪物设定错误， 就是 就让你觉得很可爱。 它毛茸茸的、啊，我觉得我就会把它想成怪兽电力公司的毛怪，然后它有血盆大口这样子，大家要去杀它，就这样。 这部片叫什么啊？ 叫做物怪。 啊？ 物怪，怪物的反过来，物怪。因为你要想想，其实，在不久之前才有一部怪物叫做《It》， 已经蛮久嘞。其实那一个怪物，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像现在我要看预告的话，我要怎么找呢？我就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如果打怪物的话，可能会出现，譬如说 怪物那一部不是翻他吗？ 哦，对，他，对对对，然后 应该就会找到什么怪物的产地那些有的、 对，怪物的产地，然后九把刀电影， 怪物，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取这些名字也是蛮 物怪 物怪，但这个应该。

快上网搜寻 Futsal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为什么皇上只颁那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当月外币消费满20000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 请给我。 小球庄娟英全新创作专辑《巴斯特耳朵》，9月28开始预购，环球。 嘻哈金童 BCW No Complain 北中南巡回演唱会现正售票，购票请洽 KKTix 全家超商。 我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 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第2个小时，我们在进行诚实预告片的时间。 Yes yes， 本周呢还有几部是可能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其中一个呢叫做太空漫步，然后这个故事呢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 登陆月球的故事。 对，但是因为登陆月球其实就是阿姆斯壮那一群人嘛，是美国那边，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阴谋论觉得其实根本没有人登陆过月球啊。第一个上太空的是苏联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所以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苏联那个时候怎么样找到这一群太空人，然后就他在预告片里面花了蛮多篇幅在讲这一个飞行员的，就他蛮疯狂，就是当他驾驶飞机就已经要坠毁了，大家就是整个控制台都一直在叫他弹跳，快弹跳，就是快闪 离开， 因为那个就是要坠机了，可是就一直觉得他为什么不弹跳，为什么不弹跳，为什么不弹跳，因为他很疯狂，疯狂到他还是要降落这台飞机，就是飞机已经挂点，引擎坏了，他还是要降落。就他成功降落， 势必是成功的。 对，他成功降落以后呢，就是在路上，其中另外一位就是负责太空计划的军官，就是将官，就看到说， 我们就是要这种疯子，我们就是要这种人才，好，就把他送上去。那当然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其实那个时候脱离那种螺旋桨或者那种老旧飞机还没多久，可是人类就要挑战，就是飞出大气层，这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当中，他当然不是像现在，就是你坐火箭上去，然后 5, 4, 3, 对，这其中有很多就是。其实还不能载人的啦，就是 还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在那个 冷战氛围之下，他知道美国也在做这个计划，所以我一定要抢先 要， 我要抢先让你知道我的国力比你强大这样子，然后我们国家的人的勇气也比你足够这样子。然后就送上去以后，当然就在太空当中还会发生一些事情。当他在太空漫步的时候，也许他那个座舱就噗怎么烧火啦，然后之后还有看到他在雪地里面就是挣扎的画面，所以就是太空漫步，还原一个太空漫步的故事。本周呢还有两部啊，另外刚刚说到还有一个就是真实故事改编，那就是李宗伟啊，败者为王，对，就关于这个世界羽 球 四大天王之一，对，然后呢他可能他是不是一直排名就是有第一名，可是一直输给林丹啊。 我不太确定他们的那个顺序，我只知道他深陷那个曾经深陷禁药风波还是什么的， 所以就是在关于他从小成长的故事。那小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爸爸觉得他一定要读书，读书未来才有出路。可是他小时候就觉得，我长大要代表马来西亚去打球。 他很小就决定要打球了， 但是就是首先要冲破爸爸这一关，然后接下来还有冲破训练的那一关，就在训练会遇到一些挫折。在看预告的感觉呢，是捡起来没有那么的这样子， 我就有印象有一些杀球的慢动作， 就一些跳杀，就跳起来，然后把那个脚踝都举到屁股那边。 但刚好前一阵子我在看新闻报道，就在报道那个李宗，我好怕讲成李宗瑞哦。 李宗盛 李宗好多李宗开，李宗伟，然后就有说到，因为他年纪很大了，所以就说，就对运动员来说，你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在维持高峰，就是大家对你的一个佩服。然后就是说他在面临那个年轻好手的时候，他要如何转换自己的战术，因为他的你体力一定在某个巅峰就过了，那就绝对不是你可以夺胜的东西，所以他开始变成防守，怎么样？在某个时候，他懂得用心理战去刺激那个年轻人，让年轻人觉得就是， 哎呦， 看不起我，我就是要跟你拼了。但是他其实在消耗你的能力，然后去观察年轻人，然后研讨出那个战术，在打趴他等等之类的，把他做个好长好长的介绍。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顶尖的运动员啊，真的打到顶尖的时候，你那个体能啊，或是技术面，其实大家的差距没有这么大，然后就是心理素质在拼搏。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我也发现了，如果你用运动科学去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话， 你 的确对，包括在篮球界的 LeBron James， 在网球界的Roger Federer， 都是怪物啊， 物怪， 物怪。Yeah, the world won't get no better if we just let it be. It's the God hour, the morning I wake up. Just for the breath of life, I thank my maker. My mom say I come from hustlers and shakers. My mind building on skyscrapers and acres. He said, take us back to where we belong. I try to write a song as sweet as the Psalms. Though I'm the type to bear arms and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Even when I fail in God, I believe. Read the days and weave through the maze. And the seas are so amazing. Feed them and raise them. Seasons are aging. Earthquakes, wars and rumors. I want us to divide, but we more than consumers. rumors. We more than shooters, more than looters. Created in this image, so God lived through us. And even in this generation, living through computers, only love, love, love can reboot us. John Legend 这一首 Wake Up Everybody 醒一醒。 Wake Up Everybody， 接着下来呢，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部，他主角就叫 John。John Cho， 周约翰，如果你有常常在看美剧的话，你应该对他的脸非常非常熟悉。那现在这一次呢，他真的独挑大梁演男主角了。这部片叫做《人肉搜索》，是一部惊悚片。他呢，跟他的一家人就是从小开开心心啊，没有，他演的是爸爸这样子。然后呢，就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就是开开心心。可是呢，后来他的太太离开人世了。他女儿呢，16岁的女儿就是去上学了。上学以后呢，奇怪，就是他其实每天都会跟女儿讲电话聊天什么什么，可是这个女儿突然失踪了，就不接他的电话了，然后就找不到他了。他呢就开始就是进入女儿的那个电脑里面，想要看看在脸书上面啊，在 Instagram 上面啊，他的信箱啊，可不可以找到女儿。然后呢，就他也问了很多他的同学，然后他的同学说啊，读书会没有，读书会9点就结束了。可是他女儿整夜都没有回家，一直都没有回家，就失踪。然后又问其他的男同学，又说那中午的时候我有看到你跟他一起吃饭。他说一起吃饭没有 没有啊， 就是他每天中午都是一个人，每天都是一个人。然后所以他才发现说，我的女儿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以为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孩，然后很多朋友。我后来发现不是，然后越来越悬疑，就是他提出了他户头里面就是有的钱，然后这女儿蛮有钱，她有台币75万。他提出了这些钱，然后拿了他的驾照，开了一台车，然后到一个湖边这样子。那当然警方有介入，所以警方也在调查，爸爸也试图要帮忙。可是就是这个剧情走向非常扑朔迷离，觉得到底是这个女儿是不是真的想要翘家逃离这个爸爸，因为爸爸一直觉得就是不对劲，女儿被绑架还是干嘛，是不是女儿要翘家逃离这个控制欲太强的爸爸，还是又是爸爸脑子有问题呢？ 又来 人肉搜索。另外一部呢也是惊慌的片，然后这是真的是我在今年的时候我才发现跟意识到这个片商，这个片商叫暗光鸟，然后 暗光叫， 对对，他每一次就是丢这个文案啊，或是介绍啊，一两句话结束， 都中你吗？ 不是，一两句话结束，没有其他，不跟你多说，对，然后都是专买 B 级片。这部片叫做《极限猎杀》。极限猎杀呢，在讲 听起来是个爽片啊。就是好像在某个时间点，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火力全开杀来杀去。 不，是惊悚片。一群好朋友在路上，然后车子爆胎了。爆胎以后呢，大家一开始还就是嘻嘻哈哈，就等人来救。可是发现那个地方没有手机讯号。然后 这不是很多虐杀片的起点吗 ？Yes。然后有一个狙击手在树上，没有出现，就在树上开始一个一个杀他们。 啊，他们怎么可能找到狙击手？ 然后我不理解为什么狙击手会在那里。哦，后来那个在轮胎里面，哦，对对对，在轮胎里面发现了就是一颗子弹，才发现他们不是突然的爆胎， 是预谋，他就是要玩猎杀游戏， 对， 对， 狙击手就是要猎杀游戏。 萧亚轩再加上了胡彦斌的进行式，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每周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诚实电影预告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本周呢还有一部动作片叫做欧洲攻略，梁朝伟还有 Skr Chris Wu 吴亦凡他什么时候拍完一部电影了 所主演的，基调呢是情报员喜剧，但不是豆豆先生的那一种，就是比较偏成龙那一类。 你算是蛮精准的指出，就是大家不要往哪方面想。 对，就比较像成龙那一方面，就是他们是身手很利落的，而且是超级超级厉害的情报员特务。然后呢，就是在打打杀杀、打打闹闹的过程当中，还能搞笑，就是这种很有犹豫的那种感觉，很有余裕这样子。好，那这部片呢，就是我在 YouTube 要搜寻《欧洲攻略》的预告片的时候呢，点进去， 不会发现是正片吧？ 那怎么是正片啊？ 本周还有什么电影值得一讲吗？ 还有两部修复电影，也是我大学的时候在看的。这一部就是意大利片，叫做《外遇》，遇是欲望的遇。关于一个甜点女生，然后发现她对门的对窗的那一位男生可口，然后忍不住以后，她其实有很努力的压抑住自己的那个想要出轨的心情，但最后还是 受不了。 Boom！ 另外一部修复电影呢，是又是梁朝伟《阿飞正传》。 这部需要修复吗？它有那么旧吗 ？Yes， 还有，如果你是喜欢剧情片，你对于这个就是环境很有共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叫做《塑料王国》，塑是塑胶， 《塑料王国》该不会在讲台湾吧？ 是 Plastic China，China，OK，China、 oh, okay. China。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塑料王国》。本周呢，我有很推荐的一部电影，一部剧情片。这部剧情片呢叫做判决。我先岔轨讲一下，如果你喜欢重金属的话，本周有一部电影叫重金属之旅，是一部外语片。然后呢，就是一个小镇里面玩重金属音乐的人，他们突然有一天有客人来，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 demo 拿给他，那个客人说我们可以去 有机会， 对，可以去国外表演这样子，然后变成整个城镇就是都，然后可是后来这个人又打电话过来说不好意思，我们那个没有缺了，但他们还是决定要去的一个故事。然后就也是追梦之旅啊，重金属之旅。好，本周呢我想推荐，如果你喜欢看剧情片的话，这部片叫做判决， 就是判决书的判决， 对，英文叫做 The Children Act， 这个小孩的行为。其实呢，在世界上这一件事情的确有发生，因为有这样信仰的人认为，就是上帝给了我们人的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样子活下去。有比较极端一点的是，甚至就是不要科技。然后譬如说像天主教是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愿意说使用保险套，不然以前他们是不能避孕的，因为你避孕其实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就是你要有孩子就会有孩子。那其中有一个教派，他们是你禁止输血，就算你车祸严重失血，你也不能输血，因为就是车祸以后，就是你失血过多，那是上帝的旨意要你死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判决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爸爸呢，他的儿子有白血病，那当然就需要输血。可是爸爸呢，就是秉持着就是 他的信仰， 对，不要输血，我不要。那当然就有很多人就会，因为就是检察官会觉得说人命比较重要，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就是你怎么可以剥夺自己孩子的生命呢？那这个法官呢，他觉得这个案子实在是太特别 了， 他没有办法就在法庭上面听两造的说法就决定，毕竟这是一个孩子的生命。所以他自己亲自去拜访这个孩子，然后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还有他自己家庭的问题，所以出了很多很多的支线。然后片子的一开始，预告片一开始就是孩子用对白的口吻说：“法官大人，我真的很想让你知道，我这一生活的是多么多么的精彩。”其实这个孩子他问了本身以后，孩子说：“我不要失血，我不要输血啊，因为这是我相信的东西，这是上帝的旨意。”可是那法官就会一直说：“可是你还有大好的 未来， 你现在只是个青年而已。”预告片当中呢，有一幕是讲着说，如果最后我判决你必须要输血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孩子说，我会觉得法官，你是个蛮多管闲事的人。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这是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歌《亲爱的怪物》。 带着编号的绵羊，展览完美乌托邦。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了所谓梦想。我杀了自己，只为换来公益目光。我只想活出最真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人类时代中紧握这份荒唐的信仰。 亲爱的怪物这个概念灵感来自于这两年我对网络世界的观察，有感而发，透过作词人把我心中私密而真诚的感受具象化，写出了这首《亲爱的怪物》。不能复制，不需要假装，亲爱的怪物其实就是忠于自我的善良。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 世界凄凉，不想做一只不知的羊，和他一样。我也听见你的心脏，有只怪物摇摇几张，微笑而庞大，捍卫这份善良的怪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ock 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ock 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茫茫人海里，他的声音一直懂你，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Do you wanna get 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tonight at a Hollywood party? 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勇敢幸福，勇敢爱，陪你踏出扭转人生一步。华纳。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Look like I'm going for a swim. Dunk on him, now I'm swinging off the rim. MJ coming off the bench, while I'm coming off the court fully drenched. Here goes some haterade, get your thirst quenched. Style doing him in this Burberry trench. These birds copy every word, every inch. But gang gang got the hammer and the wrench. I pull up in that quarter milli off the lot. Oh, now she trying to be friends like I forgot. Show off my diamonds like I'm signed by the rock.Ain't pushing out his baby's telly by the rock. Ayo,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c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off, Lara been croft. Play say Chang Lee, drop the bins off. Oh, I get it. They painted me out to be the bad guy.Well, it's the last time you're gonna see a bad guy do the rap game like me. I went and copped the chopsticks. Put it in my bun just to pop. I'm always in the top. Box seats, the gossip. How many of them could've did it with finesse? Now everybody like she really is the best. You play checkers, couldn't beat me playing chess. Now I'm about to turn around and beat my chest. Just King Kong, yes, this King Kong. Just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Chinese ink on, Siamese links on. Call me 2 Chainz, name go ding dong. Just King Kong, yes, I'm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yes, Miss King Kong. In my kingdom, with my Timbs on. How many championships? What? 6 rings on.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So they can get on their keyboards and make me the bad guy, Chung Lee. Ayo,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ong.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Place they Chung Lee. Drop the bins off. 这首《春丽》， 饶舌女王 Nicki Minaj， 尼基米娜2018年全新专辑的名称，你知道吗？我们本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喽！如果你知道的话，来打开手机，编写简讯 UFO 加上尼基米娜2018全新专辑的名称，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周一呢，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得到指甲油一份。提醒你呢，传这个简讯一次要10块钱哦。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谢谢老师， 拜拜， 感恩老师，老师再见。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球庄娟英的《序》。 世界越是越变越大的我们，我们的世界越是越变越小的我们，这城市为了谁发光？哦，陨落 哈金童 BCW 全新专辑首播主打 Play No Games， 致命的让你忘了呼吸。 好，让我坐在你的对侧，我的 读到你而已，还没有什么对策，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再给我多一点的 Hennessy。 I just question line, just follow my lead,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no no no,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I'm not a player, I just question line, I'm not a player, just follow my lead.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走的路上。Yeah. 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回去他那还是来我家，让你醉的不是这杯吗？独自明显我们都没下，我跟你的他那的 set levels， 割掉到他被我慢些个 KO。算了吧，别让这烦人给左右，就跟着我的 vocal 不认输。Bow down, bow down， 像鸳鸯大道，注定不能低调。My bitch is some bad, some bougie， 致命的伤了往呼吸。Girl I'm falling, but I play no more。证明你就像我悬崖里跳，遇到你怎么吃都是毒药。I just question line, just follow my lead, don't wanna be player。 No no no no。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I'm not a player, I just crossing line, I'm not a player, just follow my leader, don't wanna be player, no no no no yeah, 快跳上我的车。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那不是茄子蛋吗？ 哎，还有谷谷、小饼子，哎，他们都要去宜兰参加 party。 十月九日下午五点，2018意气风发台湾购好晚会，在宜兰运动公园。十月二日起免费索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最灿烂的烟火里，听见最心碎的声音。 最心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 竹一峰铁汉柔情歌再见烟火锋芒再现专辑听者，十月六号 EZ5 签唱会风华唱片。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竹一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